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第四集的遇见文学。今集的遇见文学呢，我们会介绍这个本地的文学作家呢，我可以说他的创作或者他写作的题材呢是很多元化的。譬如可能他在诗歌方面、散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文化研究方面都有成就和会有涉猎到的。是不是黄念恩？ 是啊，你讲的就是雅思嘛。雅思的确是在诗歌方面或者是小说方面都有特出的表现。我们现在今天读香港文学都很难即是会越过雅思这个名字了。但是他除此之外，即是我想或者是对香港文化的研究的贡献也都是不可以忽视的。即是说他那种影响不单只是利用他的作品去影响一代人，而且也都在那个意念上，因为他另一个身份就是学者，那他在港大和岭南都即是任教过。那他即曾经我在一个雅思的纪念活动里面，我就听过罗桂祥教授这样讲的，他就说他觉得雅思的贡献就是他在我们香港对自己的文化最没有自信的时候，他引进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是香港研究的这个课题，香港文化的课题，令我们一步一步这样去认识香港的文化，为自己发声或者是有自己的声音这样。我觉得他讲得很准确的，这个也都是我们现在今天看回雅思的小说或者是诗歌的时候很深刻地感觉到的，就是他带给我们的一种理念。 好遗憾啦，咁去年嘅一月嘅时候呢，咁雅思就离开咗我哋啦。但係我哋而家再去细味返佢嘅作品都未迟㗎，因为佢实在有好多嘅作品去俾我哋去阅读㗎。咁我想问返黄念恩，就係关于雅思其实讲緊佢嘅创作嘅涉猎嘅范围係咁广咁阔嘅话，会唔会比较难去揾到佢嘅创作嘅风格或者佢嘅特色㗎？ 你咁样讲都啱嘅，即係话佢嘅作品呢就好难一言以蔽之，即係譬如话佢作品好轻松，佢嘅作品好优美，佢作品好暴烈咁样，都唔会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嘅。咁但係呢，雅思嘅文字正正係因为咁呢，就係、是、如果你读过佢一两本诗集或者睇过佢小说嘅时候呢，你一睇嘅时候嗰种冷静嘅感觉啦，或者係比较温软咁样，温柔咁样去细语商量、去对话嘅呢种嘅愿望呢，係好 trademark 嘅，即係我觉得係好雅思嘅一个 标志嚟 嘅，係呀。所以呢，我又唔会话雅思係好难辨认嘅风格，其实佢係好清晰，即係话我哋如果阅读过嘅话呢，就係、是、觉得係好容易辨认嘅一种风格。佢就係要超越文学里面我哋既有一啲嘅成规，譬如呢啲成规包括係可能一啲好强烈嘅情感啊，或者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美化的方式、美文的写法，雅思成日都会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他又不是下下要批判的，我觉得即是他会有一种怀疑，其实爱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这样。所以我今天揀来的，就是我希望细读的一个作品、一个中长篇，就是剪纸这本小说。我觉得他都有这个意味在这里，就是说剪纸我们可以简单来讲，他是包装成一个爱情的故事，或者是关于爱的故事。它主要人物就是一男两女，又令人很联想那些是不是三角恋爱的故事呢，样。但是呢，其实它那个结构是完全不是的，只是一个男子他见证着他身边两个女仔朋友他经历的情感的问题，一个可能是没有情感的问题，即是无情的问题，一个就可能是太投入太多幻想的问题。一会我们就会讲到剪纸这篇小说了。 咁我想问返黄念恩，因为之前一集呢，譬如我哋介绍刘以畅先生嘅作品嘅时候，我哋会话佢嘅写作手法呢好特别啦。咁雅思嘅小说方面，佢嘅写作风格又如何呢？又或者有啲咩特别嘅地方係我哋需要留意一下或者注意一下㗎？ 雅思的小说就未必有刘以畅先生咁积极去试探或者做很多语文的实验、啊、用不同的版面的设计方法、啊、等等去新的形式去表达。但是他都会有即受一些嘅，譬如一些外国文学思潮所影响啊，同埋他自己的风格。咁头先讲过就是话他在理念上面嗰个细语商量、啊、即是一种寻求对话的特色啦，我觉得是一种主题上的特色。咁其次呢，他早期的小说作品呢，我觉得都有一些魔幻的成分的、啊、即譬如我们看剪纸的话，勉强来讲都可以叫做即魔幻写实的方法啦。他讲的是一个写实的即是香港生活的故事，会有办公室的故事啊，会有朋友啊、家家人的故事。但是他里面有时会夹杂了一些魔幻的片段的，譬如说他刚刚去到他朋友即这个桥的家，那个墙上面画了很多雀仔的、但是雀仔突然转个头会飞起来的，那你会觉得、啊、究竟真不真啊，即是他是不是入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还是他幻觉呢？他小说里面没有交代。但是即这种手法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在当时的剪纸即是雅思的作品里面，我自己看的时候会觉得未必很成熟的，即是可能在他早期的小说里面或者是会觉得怪的，读者看的时候。但是我再重温再看回的时候，他是有一种的效果的，这个效果就是很快地带我们进入这个桥的意识里面。他屋企就是这么奇怪，即是杯里面有时的液体是倒不倒出来的，那有时就会倒到出来的，墙打开又可以是柜啊这样。咁其实我哋会开始会感觉到桥嗰个精神世界可能係有少少错乱。咁呢个由环境去带到去人，咁其实呢个精神错乱嘅情况都可以係一个写实嚟㗎，即係一个写实嘅情况，就係我同桥后来发现佢嘅嗰个情感问题。咁、啊、都係会有少少嘅唔正常嘅地方啦，咁样。咁即係呢种嘅深集了本土特色的魔幻写实呢，我觉得都是可以我们即是看雅思早期小说的时候留意的 咯。其实即他这个剪纸的故事呢，就我觉得他都有创新的地方的，因为其实他都是跟对道一样，都是用一种平衡的写故事的手法。 没错， 就是我和阿乔的故事和我和阿瑶的故事样、就是互相就是交错这样继续去一个章节一个章节这样去讲这个故事下去。 是啊是啊，那个、结构上面是都 是双线的结构。不过他我觉得最大分别就是他的人称，就是这个是我的，是就是自己。所以我和瑶我和乔的故事呢，他没有对到那么清晰，就是一节单数章节就是纯于把相数就是阿恒咁样，剪纸就是自然咁样流露出嚟嘅啫。咁就话我放工嘅时候撞到阿乔，咁啊见完之后，咁啊其实我嗰日就约咗阿瑶嘅，咁去佢屋企揾佢，咁就系、是。两个女仔其实成本小说都不认识的，她只是透过我的观察而存在在小说里面。那、或者我们休息一阵先听回一个片段， 我就想大家在不带任何的了解基础之前听一段剪纸的开头，就是讲这个我放工的时候撞到她的女同事阿乔，咁然之后阿乔咧有件事要话俾佢知嘅，要同佢分享一个秘密嘅呢个片段吓。咁翻嚟咧，我哋继续讲剪纸呢个题目，以至于嗰个主题佢嘅几个引申出嚟嘅意义啊。 踏上双层巴士上层，只有两个零星的座位，桥坐一边，我坐另一边，一前一后，中间隔着窄窄的通道。桥后面的男子推推桥邻座的男子，爆出一阵笑声。我前面的中年男人视线离开手中小布，向左边似乎莫不经意地看了一眼，乔总是惹人注目。记得上个月，他拿艺员圣诞特刊的插图过来给我，林就很严肃地说： 乔看来有点像日本人。 王抢着说： 像法国人才是。 日本人和法国人是两码子事。不过乔嫣然一笑，接受他们的恭维，没有解释他的血统。当时 英文部妇女版的编辑在那边喊： 乔二号线。 他走过旁边的桌上，拿起电话。有人在旁边说： 他的那些男朋友。 公共汽车上的两个男子又在笑。乔后座那个穿着深棕色外衣，敞开衣领，一派下班后的悠闲。他翘起二郎腿，深棕色鞋尖抵着前座的椅背，椅背硬板上涂着胡言的黑字。他与桥旁边的男子正说得兴起，爆出一连串粗话，咒骂那个辜负了他的女子。他三言两语把他贬得一钱不值，然后把手中的烟蒂扔到地面，再用脚狠狠践踏他。他的膝盖碰到前面的椅背，前面那个中年人又回过头来，在金丝眼镜后向乔行了半分钟的注目礼，整车人在颠簸中摇着头。在这一切当中，乔安静地坐着，他穿一袭丝质白衬衣，黑色的短外套衬得他格外白色，甚至有点苍白了。公共汽车停站，外面广告牌上的一大幅粉蓝色填满所有窗口，乔的脸孔也染上一片粉蓝。汽车开行，经过一片浅黄，他的脸又泛上了淡黄。他转过头来的时候，面孔是淡紫色。他说： 到我家里来，有些东西给你看。 我问：洗头水的广告画？他摇摇头。我问：旅行杂志的封面？他又摇摇头。后来当我们在铜锣湾下了车，经过潮湿肮脏的街市，走向我不熟悉的那些幽静住宅区，他说： 那是一个秘密。 每个人都有秘密，我倾听秘密。狮子的咆哮，鲸鱼的低语，小河潺潺的流水，还有冬尽后木棉树枝丫爆出的一点红花，打开一扇红色的门，再打开一扇白色的门。乔说： 爸爸妈妈去了旅行。 客厅里阴暗，仪器辨认出阔大的沙发和长桌。他说： 这里来。 再推开一扇门，一片红色和白色的亮光，白色的长柜和书架，红色的垫子和矮机，白色的百叶帘，红色的挂毡，白色墙壁上画满红色鸟儿，一共有好几十只。 好啦，啱啱听咗咧《剪纸》呢个雅思呢个小说嘅开头啦。阿黄念恩点解咁特别？希望我哋啲听众可以听到呢一个开头咧。 秋婷，你讲到即系开头呢个问题咧，其实你都会发现喺我哋节目里边，我哋好多时都会好重视一啲小说啊，或者细读嘅时候嘅开头嘅。《剪纸》嘅开头系一个好常见嘅香港人嘅情况，就系放工搭巴士，然后撞到佢嘅同事阿乔。咁然后佢就諗返起啊，平时喺公司里面啲人係即係印象中嘅阿乔係點样嘅呢，咁样。咁呢个女仔好靓嘅，就是、大家对佢亦都好多猜测，因为靓嘅同事咁大家会幻想佢会唔会好多男朋友啊咁样。而且就话佢嗰种着衫嘅品味好似同一般香港女仔有啲唔同喎咁样。有人话佢似日本人，然之后有同事话佢似法国人先啱咁样。咁然之后呢个我就话一个人呢其实好难同时似日本人又似法国人，係两回事嚟嘅。咁但呢、这个即係一开场我哋就知道乔 呢個特色，就是其實大家很多對他眾說紛雲的印象，但真正是怎樣呢，是非常之神秘的。而這個神秘，即我很喜歡他說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即是說去走過霓虹燈的時候，那些霓虹燈的光照射到橋的臉上面，就好像即在他面上有不同的颜色，经过蓝色的霓虹光管牌的时候，他的面就是蓝色的，经过红色的就是红色。其实这个即你可以说是很写实的一件事，如果大家夜晚坐车你都会有这种印象。但是他又是一个文学上面的描写的象征，就是说桥的颜色好像是人家加给他的，即是大家很多对他的印象了解都是我们讲的。其实即我们现在做事有时都会的，即是说一些同事的印象可能都 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有时可能有少少的原因你就会联想埋其他虚构啊咁样吓。咁我谂亚斯第一个主题就系话，即系我哋对人嘅了解，乜嘢系真相咧吓？我哋人其实能唔能够做到完全嘅沟通咧吓？佢系提出咗呢一个问题。咁所以我觉得佢开头就系用一个好自然嘅放工搭车撞到同事嘅片段，但系就系讲到佢小说嘅第一个吓，即系关于人际关系的主题。 这个故事呢其实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他用一个我的这个主人翁呢来去贯穿整个故事。那里面呢是呈现的个层次呢，就是是一种看和被看的关系，因为他用我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周边的人发生着什么事，还有其实读者都可以透过文字之间去看到其实发生着什么事，我们会有自己另外一些的诠释。 是啊，我想小说它特色就在这里，它不单止讲了一个故事，而是即是秋婷你刚才讲得很好，看与被看，无论乔或者姚都是有这种关系的，即是他自己怎么看自己，人家又怎么看他这样。即是这个的对立呢，我想就是跟那个题目剪纸都有关。剪纸是一种中国民间工艺，有时候我们新年都会即买啲剪纸贴在窗那里，那就是一块通常是红色的纸，那我们要剪咗它一些部分才会看到很多美丽的图案。但是剪纸如果作为一个象征去看，即是这种图案要怎样呈现出来呢，一张红色的纸是没有图案我们看到过，虽然这张红色的纸很完整，我们一定要剪去一些部分才会呈现到图案。正如一个人，我们如果知道他所有的东西，即是他的秘密，他的每日生活每一分每一秒知道，其实我们对这个人是无从稽考的，我都不知道他是怎样说，因为即我们没有一个印象，太多复杂的因素或者是信息，但是我们只是见到他某一部分，其实那个形象反而会清晰的。我想剪纸就是这样讲的这种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给一个人一个印象，我们必须有些牺牲，就是可能要剪去一些部分，甚至乎是这个剪去一些部分的时候是会有伤害的，就是说会有误解的，会有闭障的，就是会看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它本身很有意思，然后它引申到小说里面的其他情节都是有这种的很优美的象征，譬如说乔究竟跟我分享了一个什么秘密呢，其实他都不是分享，他是很不明所以地收到一个不明来历的情书，但这个情书呢是用剪纸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就是剪一些报章上面的中文字，或者是将一首诗句在书里面剪出来就贴落张纸上寄给这个乔的。那这个暗恋者就令到乔有些不安，事实上讲真收到这些信都会挺害怕的，就好像有些恐吓信这样剪纸去造成。后来就这个我啦，即是这个知道是边个啦，原来是他们公司里面即是这个杂志社里面一个同事叫做王的，姓王的这个同事呢就写给乔的。咁后来这个王呢还用剪刀呢，即是事情发展到后期呢就是伤害了另一个叫 Roger 的人，因为他怀疑他跟乔呢是一起。咁我想他就是用即是这个剪纸就引申另一个，就是个情书。其实个情书他断章取义地将一些诗经啊将新诗啊就剪给一个他心仪的对象。其实那个对象了不了解呢，或者是他接不接收到这种情意呢，亚斯都是觉得比较悲观的，我觉得在他写的时候，就是人有很多不了解，就是你以为将自己最珍贵的浪漫的感受传达给他人的时候，其实乔是一些 感觉都冇，甚至乎觉得好困惑。我完全唔系佢所描写嘅嗰个《诗经》中嘅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嗰个形象吓，我唔系咁样。即系呢个剪纸系其中一种嘅伤害或者系干扰咯。咁另外佢哋工作嘅杂志社其实都成日要剪纸吓，咁就系嗰阵时仲未有电脑排版啦吓，咁佢写嘅时代仲系要剪贴。去排满满嘅一版出嚟，咁呢啲嘅杂志或者报刊上边，我哋睇到嘅版面，其实都系经过好多剪贴嘅，即系话我哋会睇唔到某啲部分，或者系有人剪俾我哋睇乜嘢要买乜嘢啊，广告系乜嘢啊咁样。咁其实我哋即系日常都市生活里边嘅传媒媒体里边，我哋睇到嘅嘢，都系我哋认识嘅一部分嚟嘅啫。咁所以我谂剪纸就系带出。几个主题，唔单止系人与人之间嘅认识沟通，只系睇到部分。其实喺媒体上边，我哋所谓知道嘅真相啊，我哋接收到嘅资讯啊，都系经过剪贴嘅。咁呢个剪贴点样翻翻去最后，即系我哋维持一个比较理想啲嘅状态咧？咁会唔会去翻传统会好啲咧？即系话现代生活系咁多拼贴啊，咁多剪接嘅话，咁佢就。寫了另一個角色就是搖這個角色，搖這個角色其實就是比較傳統中國式的，如果你覺得橋是比較西方的外貌，搖就比較中國式。他就本來是一個中學教師來的，但後來一些原因他放棄了教書，就日日留在家剪紙，他迷戀了上這個、就是、中國民間工藝的剪紙，甚至乎喜歡了一個、就是、藝術上的中國的大師這樣。咁呢个仰慕呢后来仲引申出佢好多精神上面嘅幻想，即係佢幻想自己已经同佢呢个大师有好亲密嘅关系啊，甚至乎有一个家庭啊咁样。咁令到我呢呢个角色呢就好担心佢。咁喺呢个担心里面呢就但係佢就更加执迷不悟啦，要咁令到我好痛心。咁但係就唔知点样去帮佢。咁最后呢个姚呢甚至乎又係用剪刀伤害佢家姐同埋我咁样。但是最后这个我都在小说的最后都提出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说希望和姚都可以真正交谈的，他没有放弃对姚的理解的。他就说希望我终于可以和你真正交谈，我想走进你家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怎样的笑容转向我们，他希望他会好翻的，而且大家又可以和睦相处。其实剪纸这部小说我想他那个感受啦，头先讲过，即系可能对社会嘅有啲感受，亦都对人际关系有啲感受，都系同雅思一直以嚟作品里边一个谂法系相似嘅。佢写剪纸嘅时候，佢咁讲过吓，佢话：我想我们一定要学习超过堂皇的文字、豪言壮语的激情，好好地看看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是他可能意识到社会上面，即是我们很多时只是看到局部的、或者有很多误解，他希望坐下来、大家仔细这样，不要营营役役地即是很匆忙去认识人、而是去尽量去了解。尽管这些过程中、剪纸是不能避免的，正如我们要看到剪纸的图案，我们不能避免要略去忽略一些部分、或者是掩盖着不看一些部分，或者甚至乎有一些伤害，但最后都可以修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图景。我成日觉得剪纸这部小说是很温暖的、或者是温柔的、现在我们很少这种情节不强烈的小说，然后又没有一些很突出的或者是我们觉得很特殊的文学手法，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地讲到出来。但每次再重提的时候都会令人产生一种雅思独有的，给我们一种冷静但是温柔的信念。 唔该晒黄念恩，解释得好好，解释咗即系雅思呢部剪纸呢部小说咧，佢当中嘅比喻同埋佢嘅意象。咁唔知道黄念恩有冇其他介绍咧？除咗剪纸呢部雅思嘅小说之外，因为其实雅思真系有好多作品噶，咁、有冇啲咩作品系可以推介俾啲听众朋友咧？ 雅思嘅小说，我谂佢系即系有一种文化嘅特色嘅，即系佢每本小说。或者每篇小说都有一些他想传递的文化议题。剪纸是算是感情上面我觉得是比较细致丰满一些的作品。我自己个人就都很喜欢他的诗集的。咁诗集早期的《雷声与蝉鸣》最近又再复刻出了一个版本。咁另外他里面有一些咏物诗，或者即是他讲植物的。咁但是就不是我们这些乡春悲秋这样，即是联想去一些优美啊、花啊、柳叶啊这些事物。而是譬如他的莲叶的系列，就是从荷叶去讲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叶是怎样可以相连，虽然好像独立一支一支的荷叶，但是他们的底 的根部是相连的这样。那这些的意象都是非常好。那另一本诗集就是博物馆、我喜欢的就是博物馆好像一个冰冷或者是冷静的地方，但是它就从一件一件的古物里面是读出一种情怀。 有兴趣的听众就可以去书局购买这些雅思的作品。那今晚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钟同样时间再跟大家遇见文学。 好，再见。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